第二节嘅老蛇独女啊，我系 Albert， 我系奶昔。 喂，讲翻啦，之前咪讲做鸭嘅， 系啊，冇错。 咁咧早半年前到啦，我都睇过一篇报道嘅，就是、泰国嗰边啊，有个富婆咧，佢真系咧就公开招募呢个男伴啊，咁就佢要求咧一晚咧呢个男伴咧要俾七次佢， 咁大食， 咁大需要啊，咁跟住真系有一个当兵嘅咧就去应征咧就俾佢拣咗啦，即系其实好多人嚟应征嘅。因为呢个富婆真係好有钱、 嗯、 哼，筛选咗好多啦。咁呢个叫做士兵仔呢，睇佢样呢都真係可能可以捱得到，因为佢都真係几大隻。係啦，我睇过报道。 喂，我想问喎、哦、啲男仔系国内呀定系香港、啊、泰国 啦。泰国。 喂，泰国啲男仔唔系好传统嘅咩？即係你咁公开性去招聘，同埋你又咁公开性去应征呢一个工种、哦。 视乎呢背后嘅人呢有几有钱嘅啫。即係佢传媒呀、啊。都肯去大肆報道嘅話咧，即係話其實佢呢個富婆可能真係極之有錢。同埋咧，我可以話俾你聽啊，泰國雖然有啲地方表面上咧好似好傳統，好似好咩，但係其實佢某些地方係開放過香港嘅，即係有一啲好奇聞怪事咧，你都可以喺泰國見到就係、是、嗱，男人同男人結婚，你唔會覺得係咩奇怪嘢係咪？ 係啊。 但係喺泰國咧，係曾經認同咧係三個男人同時結婚。 三个男人同时结婚， 系啦，即系话咧，老公又系佢，同时有两，同时咧有一个丈夫，呢个老公就同时有一个丈夫同埋一个，即系我都唔知点称呼啊，即系总之佢三个男人系同时结婚咯， 或者有婚姻，即系个政府 系 认可噶， 系啦， 好莫名其妙呢件事， 系啦。即系你谂唔到就话喂，已经唔系男同男女同女结婚已经唔算系稀奇嘅，即系可以系复数，可以系复数嘅，同埋、即系有啲国家仲系可以容许咧，有啲人咧直头系即系当然系有啲禁忌啦，就系、是、父子恋或者系母子恋，即系直头乱伦咧，佢哋都好似系唔违法嘅，系啦，有啲国家啊。 嗯哼，你讲紧头先呢啲，你都觉得系唔出奇嘅事情啦。 系啦，嗱，因为你问到，喂，可唔可以咁样公然招聘啊？咁点会唔得啊，大佬？外国都好兴啦，卖初嘢啊嘛，即系卖处女咧都有啦。 都系， 即系网上 bid 啊，直头系。 你讲紧卖初嘢啦，咁啊，我想问一下，嗱喺你心目中啊，即系字眼上，你有冇谂社会点？你觉得妓女呢份职业，你觉得你点样睇呢份职业先？ 我点样睇佢啦，佢都系俾一啲服务一啲人啦，系咪先？咁、你话有啲政府佢有啲条例就限死咗，就话喂你咁样做就唔啱㗎啦，你咁样做违法嘅。咁但係好老实呢、這个行业存在咗已经过唔知几多千年㗎啦。最古老嘅行业。我点样睇就话呢样嘢一定系 有所求。 世界上面嘅需求嘅一样嘢，或者系必然会存在嘅一样嘢囉。 嗯，但是伦理道德上其实你都觉得这份职业相对地其他工种都是算是不太道德，或者是 好老实 不好听，而且是 好老实很矛盾的、 嗯、 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就不会歧视那些、 性工作者 的、但是你说、如果我亲人很矛盾，就是如果我亲人走去做，或者我亲人去接触这些人，我又不是很喜欢的。你说就说道德上我不应该歧视他的，好老实调回转起个焚化炉，冇问题啊，起啦，系咪先？点解唔起啊？但起我喺我屋企隔篱又好似 又觉得好有问题，系咪？ 系啊， 觉得唔系咁 OK 喎。 所以大部分人我谂都会有呢个咁嘅感觉嘅，即系嗱，其他人做诶冇问题啊 ，OK， 我唔会歧视佢嘅。但系我身边人做哎呀，真系好似有啲唔妥喎。 即系或者你认识哦，原来我朋友系鸡嚟嘅，咁你又觉得又差少少，总系觉得同你食饭都要用公筷咁样，系咪咁咧？你有冇谂过原来你阿妹系鸡咧？ 有機會嘅，不過嗱，我阿妹就一定唔係噶啦，我知道。 如果你知道咗你阿妹係雞，你第一個反應會係點呢？如果你一個哥哥身份， 唔係幾多歲咯，要睇下。因為譬如如果好似我哋而家咁嘅年紀啊，其實基本上佢成年人你已經干預唔到佢噶啦。 但是你会接唔接受到先？我假设佢系一个25岁嘅，你个妹妹25岁咁计啦。 嗱，会去劝下佢，因为咧点解咧？可能啦，嗱，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佢系咪会难言之隐咧，或者佢系咪需要有啲帮助咧？咁样，因为大部分嘅情况咧，都系如果你去做性工作者，都系因为可能有啲钱因上面啦，唔够使啊，咁我作为一个阿哥啦，咁都系咪应该要去了解一下究竟佢系咪唔够钱使啊，或者系咪喂系咪有啲问题出现咗啊咁样咧？ 呢个个案就咁嘅，系我身边发生嘅。咁咧，我个朋友咧发现咗自己阿妹系鸡， 咁點解會咁樣發現呢？咁咧佢就發現佢阿妹咧，佢個妹妹先講下佢個妹先，佢阿妹就三十頭嘅。 系， 咁咧我个朋友咧，佢就已经系四廿零岁噶啦。咁佢就发现咗阿妹，咦？点解你有钱买屋嘅？即系你知道啦，而家做医生啊，都未必有钱俾首期买屋啦，系咪先？佢突然之间觉得，点解阿妹突然之间有咁多钱，仲可以俾首期买屋？咁佢好好奇咁啊，就问啦。咁咧喺一啲程序上，我唔刻意去讲点解会发现啊。总之就系知道咗佢妹妹系高级。 咁佢点样处理呢件事先？ 佢当时好晴天霹雳啊！吓，我妹妹系鸡咁样，跟住就问佢点解啦？你系咪等钱用啊？定系点样啊？ 系咯，同我谂嘅方向差唔多， 系啦，系好正路嘅，系咁谂阿哥。跟住话，如果你有咩问题可以找我帮啦。你无需要去到做呢一种职业啊，即系你又佢仲要读到下书噶。咁样佢就话，其实咧佢中意咗个男人。咁呢个男人呢 就卖佢落海啦。 可以系咁讲啦。 即系诱导佢去做呢份职业啦，系咪咁嘅意思？ 系啊，即系佢已经沉沦咗，因为佢沉沦于个男性。你都我當時佢都好一頭霧水嚇，唔係啩？你中意一個男人可以中意到去做雞，係好唔合理化。你就咁樣聽落去， 唔係咁呢啲個案成日都有噶啦。 係你頭先都講啦，你可能睇電視、電影或者會有呢啲咁嘅 情節。成日都有嗰啲小白臉咪喂呃啲女仔，跟住就下海咯。 但係一個三十幾歲嘅人， 但係佢係咪做咗好耐呢個行業㗎啦？即係係咪近期先至嗱？譬如佢卅頭咁先至遇到呢個男人咁先至改行咁樣咧？定係之前已經有做過咧？ 件事就係咁啦。佢其實原來之前已經係不嬲都有做開， 咁就唔關呢個男人事啦。咁啊唔關呢個男人事啦。 但係因為佢係佢自己口中講話，佢係因為呢個男人， 係 佢好愛呢個男人，因為呢個男人其實係嗰個場地裏邊嘅，即係開呢間公司嘅人嚟嘅。跟住佢又去，你知啦，你入得呢啲地方，你好多嘢要接觸噶嘛。咁久而久之，自己好似同化咗咁啊，就覺得其實冇問題啊。只不過你肯俾錢我，我就肯俾服務。即係佢喺佢個女性嗰度，一買一賣，而且我係要叫做支持我呢一個男性， 支持佢另一半係咪？ 係啦，冇錯啦。佢哋係有結咗婚嘅。結咗婚，但係咧原來點解後期翻一翻，點解佢會做埋雞呢？原來佢係要幫呢個男人還債。原來佢呢個男人開間公司咧係有好多好多嘅問題，即係牽涉到可能一啲黑道啊之類嘅嘢。而嗰個嗰層樓咧，佢買咗係因為佢好，因為好耐之前已經做緊呢一個行業噶嘛，所以佢咪有錢買咗咯。但係呢個物業佢一直都唔可以即係俾屋企人知道，因為冇可能一下子喂你廿零歲嗰時候可能已經買咗層樓，你唔可以俾屋企人知噶嘛。因為其實廿零歲你係成年人噶嘛，其實可以唔需要俾屋企人知道嘅。但係去到依家佢做咗呢份，即係佢依個另一半嘅時候，原來發覺耐咗之後有個另一半有咁樣嘅經濟嘅一個嗰、那個叫做咩啊？ 困難 啊！佢就要轉， 佢就要下海啦，下海 啦，變咗做高價雞啦。 即係其實佢以前係曾經停過一排嘅，唔做嘅係咪？ 係啦，冇錯。 咁就但係一遇翻呢件事咧，佢又落翻去做啦，係咪咁嘅意思？ 冇錯，冇錯。 咁再翻去做都幾慘嘅一件事嚟嘅，因為已經跳出嚟又要跳翻入去。 係啊，即係而家變咗好似佢做雞就係為咗幫個另一半去還債咯。 咁你覺得真愛又係咪可以咁樣付出呢？如果你真係遇到真愛啦，咁你會唔會肯咁樣同佢做先？ 嗱，認真，如果你有記憶咧，我之前第一二集係有講過小花嘅故事噶嘛，嗰個都係真愛嚟噶嘛，係咪？真愛佢會去俾錢佢供養讀書， 係， 咁都係純粹錢嘅付出啫。但係你而家要身體上去同唔同嘅男性有性關係喎。認真我啊，真係唔係好 buy 呢種真愛啦。 OK， 因為其實唔同人有唔同嘅選擇啦。咁你講得話呢個 case 嘅，咁即係話有啲女仔又屈服咗啦，又 OK 咗啦，係咪？咁你唔會咁揀啫，係咪先？咁你話小花嗰啲，喂，都係一啲幾普遍會出現嘅女仔，都會咁樣做噶，都會噶。 可能我喺呢方面比較理性，即係我唔會因為一個人哇又要去出賣身體，又或者去付出咁多金錢去得呢個真愛咯。我成日都覺得，如果一個男人係愛你嘅時候，佢係唔會俾你做呢一啲嘢噶。即係某程度上，其實呢啲嘢係傷害緊 佢哋感情咯， 感情啦，你清白啊，或者係一啲名譽啊。 咁講啦，嗰陣時你講阿小花嘅故事咧、嗯，其實咧佢嗰個男仔我都同你講咗啦，佢唔止小花一個咧。 哦，你話魚翁撒網啊嘛？係 啦，即係話我小花竟然有呢個 feedback 喎，咁我咪去黐佢飲、黐佢食、黐佢錢咯，咁樣其實就真係好似釣魚咁啫嘛。好多呢啲騙子或者係好多小白臉都係咁樣噶啦。 但你話佢騙子，佢又唔係啊，佢同呢個男人結咗婚噶咯，即係其實佢已經係佢老婆嚟噶咯，即係而家個變咗係老公要個老婆去做雞去幫。帮佢还咗嗰啲负资产佢。 哦，咁啊呢啲古仔成日都有听噶啦，都系咁有、啊。 但系我觉得，如果我真系，如果我系个哥哥，知道咗阿妹系妓女嘅时候，我认真我接受唔到噶。 一啲啲人咯，嗱有啲人就系话佢自己都接受到嘅，佢咪尽量唔俾屋企知咯。你好似个 case 噶。 哦，都系啊，所以佢爸爸妈妈系唔知嘅，得、啊、哥哥知咯。因为佢哥哥只能够话，你今次你肯为个男人去付出你嘅身体、你嘅金钱，佢希望呢个人系对你好。如果他呢个人对你唔好嘅话咧，你都唔好太大唔开心咯、嗯。即系佢会咁样同佢翻佢讲咯，即系惊佢会突然之间真系有晴天霹雳会做傻事咯。但系我始终觉得呢一种职业，我都如你话斋唔会歧视嘅，但系总系发觉你身边认识嘅人系做呢一种行业，你系争啲嘅。 即系咁讲啦，嗱，其实调翻转嚟讲，唔好净系话呢个性工作者啦、嗯。你譬如要你去扫街、堵屎、通渠嗰啲，你都唔想去做啦、嗯。但系你唔会话去歧视。是呢啲扫地阿姐噶嘛，系咪？系咪先？即系但系你就唔会希望你嘅仔仔女女啊，佢哋去做食环署扫街噶嘛？即系你可能你都唔会咁样谂啦，系嘛？ 都系。 系咪先？因为即系唔会希望一啲自己熟嘅朋友或者自己嘅亲人啊，去入咗去一个咁惨嘅情况咯。你只可以 因为其实由细到大，因为书本话俾我哋知，其实你啲性工作者通常你背景都系坎坷啊、凄惨啊、离乡别井嚟到。即是他乡嚟到呢度短期内搵一笔大钱先会做呢一种行业噶嘛？你冇谂到系因为爱啊嘛？你明唔明啊？ 嗱，曾经咧听过咧有啲女仔话真系我真系好大食好需要，诶咁又可以赚到钱咁、哦、样有嘅我都听过嘅，咁但系绝大部分就系话，就算你真系为咗咁样都好啦，好似就话喂冇死啦，我又可以满足自己，我又有钱咁样，但系你要谂下、哦、你身边工作嘅嗰个地方全部系啲咩人啊？一嚟嘅就一定系一啲咸湿佬啦。 嗯 客就一定咸湿佬啦，系咪？ 系啊， 控制你嘅或者主事嗰啲人，多数系啲黑社会啦，都系一啲恶人啦，系咪？即系你点会话同一个 OL 可以比到啊？即系你 OL 嗰啲打份工咁样，咁虽然钱少又成日俾人闹，系咪先？但系你接触开嗰啲都系普通人啊嘛，唔会系啲咁极端嘅人。 嗯 系嘛？ 咦，咁你系应该系相信嗰啲，譬如去到鸡场，跟住就可能有个有钱佬睇中咗个鸡，跟住就会包起佢或者养佢嗰啲，即系好似呢啲咁嘅大爱咁样噶咯。 实有啦，沉船经历，我谂好多一啲听嘅网友都应该听唔少啦。 哇，咁呢啲咪变好似灰姑娘突然之间变公主咁，可能 咁讲啦。我哋不如下节再讲啊。 Okay, 好啊，我讲啲新奇嘢俾你听啊。 好。